上個星期講完第一章咧，就講及即係話保祿咧就宣講十字架大顯天主嘅德能啦。原因咧咁從帶翻轉頭少少咧，就係我哋就話佢曾經喺呢個雅典宣道嘅時候，即係喺中途大樹錄嘅記載啦，喺雅典講道。咁雅典係希臘嘅一個大城市，咁而佢哋咧，或者話當地嘅文化咧，實都好講哲學啊，講理論啊，喺度拗啲問題。咁保祿喺於是喺雅典曾經咧就同當地嘅啲所謂有識之士咧就去講宗教信仰。但咧，因為佢哋係佢講咁多嗰啲所謂理論性嘅嘢啊嘛，咁曾經喺阿勒約帕哥咧，就都用佢個方法，用啲所謂哲理嚇嚟到講道。佢哋喺阿勒約帕哥曾經咪話佢哋有一個版一個神祭壇咧，話寫住獻俾給未識之神嘅。咁於是咧就用呢一啲咁嘅方式咧 approach 一下呢、這個推論啊、解釋啊咁樣嚟到去向佢哋宣講耶穌基督，但係咧到頭嚟咧就即係好少人相信，即係話可以話係失敗咗啊。咁啊，保祿跟住咧就去咩咯？去呢個格林多，離開咗雅典之後咧，就去咗格林多傳教。咁所以當格林多咧，佢發覺到我唔可以再用即係嗰種咁嘅，雖然咧格林多仍然都係屬於即係有希臘文化背景，有講涉及嗰啲所謂哲理嘅問題嘅一種文化背景嘅氣氛之下去討論啲問題嘅，但係咧保祿咧就覺得唔可以再用嗰種方式嚟到介紹耶穌基督啦，所以佢直接咧就講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啊，这个十字架呢怎样是显示出天主对人的救恩的一个计划。今天呢就继续呢去看呢回忆保祿怎样宣讲了福音这个第二章的开始这个第一大段。他说弟兄，我们就是我们以前到你哋嗰個時候咧，亦都冇用咩嘢高超嘅言論同埋智慧，俾你哋宣講咗天主嘅奧義，就係佢呢個轉變啦。佢轉變就係唔係用嗰種咁嘅高超嘅理論嚟到講，唔係用啲哲理嚟到講啦。佢因為我曾經決定咧，喺你哋中間唔知道其他嘅嘢，只係知道耶穌基督。其實佢意思係話，我唔想再講其他嘅啲咁嘅哲理。而是想關於耶穌基督這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而且呢當我們到你們那裡的時候呢，又軟弱又恐懼又戰驚不安。咁保祿自己講明自己的狀況當然他的狀況為什麼會出現又軟弱又恐懼又戰驚不安呢？其實他很可能這個經驗就是在那裡宣教得到的效果可以說都算幾失敗嘅咁亦都猶太人一路咧，佢就去向佢宣講咧，猶太人一路都唔接納呢個佢所宣講嘅耶穌基督，所以佢呢、這個同當時嘅所謂善辯去演說嘅表現咧，係有啲相對嘅現象。當時佢好有信心同人哋辯論，同人講啲哲理，但今次咧就唔係啦。因為他不知道究竟這個方式是否適合呢，而且我的言論和我的宣講並不在於智慧和動聽的言辭，而是在於聖神和他的德能的表現。換言之道保祿的宣講他不是再依賴著自己的所謂口才，而是依賴著聖神的恩寵，为了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而是凭天主的德能。凭人的智慧就是说，如果我说服你讲定你，等你接纳呢， 咁就係憑人嘅智慧，好似當時嘅所謂雅典嘅嗰啲人嗰啲哲士咧，去即係點樣去用推理嚟到解釋。咁所以使佢哋有信德咧，唔係憑人嘅智慧咧，啊喺格林多嚟講，係因為天主嘅聖神嘅恩寵咧，令到呢啲人相信咗。所以十字架呢個救恩咧，再唔能夠用人嘅智慧嚟到解釋啊，咁而係即係天主嘅德能，天主嘅恩寵咧，其實好重要嘅。咁喺呢個呢一段裏邊咧，我記得我好耐以前咧，香港嘅教慕道班嘅時候咧，我都同有啲人分享過啦。我話我同一家人講慕道嘅學習慕道班嘅嘢，咁啊有爸爸媽媽，然後阿家姐讀中學，第二個女咧就讀小學，跟住第三個女咧讀幼稚園。咁我咧講咩咧？就講及即係我內容唔記得咗講乜嘢啦嚇。講完之後，咁講咗好耐啦。咁有一次咧，我就覺得我都要了解一下呢個家庭究竟了解到我所講嘅嘢了解幾多咧咁。咁啊同佢哋傾偈啦。咁啊傾偈裏邊咧，就出現咗一個現象咩咧？爸爸媽媽就係叫做都即係有識，都唔係話好高深教育，不過即係讀過書啦，係咪？咁啊就係成年人啦。咁理論上咧，阿家姐就讀中學啦，咁雖然係中學唔係好高等嘅，即係唔係高中啦，而係初中。咁聽我講嘢理論上都明啊嚇，但係當我要問一個問題嘅時候咧，估唔到嗰個細路仔就係讀幼稚園個細路仔係答得最清楚嘅。咁我當時嘅經驗咧，經驗咩啊？領悟到耶穌基督個福音所講嘅，蒙蔽咗有智慧嘅人而啟示咗小孩子。因為呢個小朋友可能好單純啊，聽我講嘅時候咧，可能就係咁樣接納法。所以當我要問呢啲問題嘅時候咧，佢竟然可以講得出嚟。咁所以呢個其實聖神嘅恩典係好難去，即係我哋人嘅觀念可以話啊，你咁樣解釋法，咁咪佢咪明咯？咁都唔係啊。其實我哋所以話好需要聖神嘅恩典咧，幫助我哋去了解聖經裏邊嘅説話。正如耶穌基督話：我復活之後咧，我派遣聖神。咁你哋到時咧就會明白我所做嘅嘢、所講嘅嘢啦。其實都係配合咗當時耶穌咧預先講俾中途聽嘅事件。咁所以咧喺呢一段裏邊咧，可以話保羅曾經講佢自己又軟弱又恐懼啦。咁佢個宣講係基於咩？係因為係基於基督嘅十字架。係咪保羅對基督嘅十字架有少少懷疑咧？啊？这个得不得呢？这种这样的现象，所以有恐惧呢？不知道了，这个即是他的书信里面呢看不到任何资料，或者说中大事录里面呢也都没有讲及这件事。实际上他的讲的言论呢不是在于他的口才，而是在于圣神的德能呢。所以呢最后呢这一部格林多的城市的人呢，就是某些外邦人呢，是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他得到归化，接纳了这个信仰。所以要认识天主和他的救恩呢，可以说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十字架的矛盾的张力。因为十字架的矛盾张力就是我们会知道十字架其实是懦弱的人被人欺负，被罗马人或者被当时的司祭诬告啊，俾佢排挤啊，然后告上罗马啊，于是咧受到呢、这个死亡嘅惩罚。但系点知呢个死亡嘅惩罚竟然系天主嘅智慧同埋德能嘅彰显咗，原来天主用咁嘅方式咧嚟到救赎人类。咁我哋明白几多咧？可以话我哋冇法子明白点解天主用呢咁嘅方法。不过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天主的而且确用咗方法，这个方法咧嚟到救赎人类啊。咁第六节嘅我哋喺成全嘅人之中，亦都讲智慧。成全嘅人咧就系真正成熟嘅人，而唔系自认为成熟嘅人，系真正成熟嘅人。咁呢啲真正成熟嘅人咧，係有一個所謂基督徒嘅人格，但係事實上 格林多里面的教友呢，他的现象是什么？他们未达到这个成熟的程度。所以保罗就说，他亦都讲智慧，不过这个智慧呢，并不是他们格林多城市里面那些人讲的人的智慧。他说不过不是今世的智慧，今世的智慧就是格林多城的人所讲的智慧来的，就是怎么可以赚多些钱啊，怎么可以赢啊，怎么可以即是步步高升啊，等等的各种的所谓哲理，人的智慧。亦都不是今世将要消灭权势者的智慧。咁你知道有权势嘅人咧，即系好识利用佢啲咁嘅蛊惑嘅嘢啦，吓去呃人哋啦。咁佢哋认为系一种智慧，不过事实上唔系。所以保罗话：我哋喺成全嘅人里边，亦都讲智慧，其实系一种呢个道国有少少话道庄嘅讲法，就系一啲讽刺性嘅说话嚟提出呢样嘢。我哋都讲智慧，不过唔系咁嗰种智慧啊。我哋所讲嘅，这个是隐藏的天主奥秘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天主在万世之前为使我们得到光荣所预定的。所以讲来讲去呢，都是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死亡，被钉十字架上的死亡，天主怎样曾经在旧约里面预言过这些事，然后天主怎样使透过人嘅作为咧，透过人嘅罪一个唔好嘅行为咧，使呢件事成就，成就之后咧嚟到去救赎人类嘅。咁我哋话，我哋对呢个智慧了解几多咧？其实真系了解好少嘅啫。今世有权势嘅人之中，冇一个认识佢。由咗权势人本嚟咧，以为系即系有智慧嘅人啦。咁我哋都知道，今日呢个社会咧，通常有权势嘅人咧，所谓都多多少少受过啲多啲嘅教育啊，有权有钱啊，有机多啲机会去接受呢个教育。咁啊，佢哋理论上对于现世嘅智慧咧系叻过好多人啊，但系实质上点咧？佢话呢啲咁嘅人咧，冇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或者话认识呢个智慧。点解？系因为佢哋只系寻求人嘅智慧。佢呢度话，因为如果佢哋认识咗咩啊？认识咗耶稣基督或者天主嘅智慧咧，决不至于将光荣嘅主钉喺十字架上。譬如当时嗰啲经师、嗰啲法学士、嗰啲司祭，喺犹太嘅角度嚟讲咧，犹太嘅团体嚟讲咧。他们是比一般平民老百姓得到更多的权利、知识、教育。但是可惜他们没有接纳，没有认识这个耶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他们的祖先一路等的一个救主。所以他们不接纳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就话啦，佢经常咁样记载话，天主为爱佢嘅人所准备嘅系眼所未见、耳所未闻、心所未想到嘅。咁呢句说话系嚟自咩？系以撒以亚先知书第六十四章第三节同埋六十五章十七节。就呢三四句说话系嚟自以撒以亚先知书嘅。64章、65章嘅其中嘅第三节同埋十七节。咁换言之，根据嘅经常记载咁样讲啊，咁样根据保罗佢嘅意思就话，天主为爱佢嘅人所准备嘅，准备咗咩咧？准备咗呢个救恩。是前人未见过、未闻、未听过、未想过的。但是 上高有权势的人，他们能够知道更多的事，他们可以听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他们不认识、不接纳天主的智慧，所以他们不接受。 佢话可是主藉住圣神将一切启示俾我哋，就保罗同埋传福音嘅中途啦。因为圣神洞察一切，就连天主嘅深奥事理亦洞察，即系深入去了解啦、明白啦。佢除咗人内里嘅心神之外，有哪个能够知道这些事呢？人心神就是说人心里面的事，我们事实上第二个人你心想什么，我们没法知道的、所以除了人内里的心神外有谁知道那人的事呢？就是那个人只是自己知道自己内心的事。我们都说、我又不是你肚里面的虫，我怎知道你想什么、其实个意思就是在这里。同样除了天主圣神之外，哪个都不能够明了天主的事、他就用前面那两句呢来到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去明白天主圣神的行为呢，天主的救恩的奥秘呢。那换句话来说，你自己才知道你自己心里面的事，第二个人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的事是一个事实来的，你心里面的东西是怎样是实在的，第二个人知不知道是另一回事、即我知不知道你心里面想是另一回事，不关系的，但是你心里面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天主圣神所做的东西也都实实在在的，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理解、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个世界的精神，而是出于天主圣神，为使我们能够明了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咁，因为我们所得的咧系一个超越，或者话呢个唔系呢个大自然嘅社会里边嘅嘢，而系出于天主圣神嘅恩典，我哋以一份信德嚟到去追寻。所以只有有信德嘅人，同埋领受咗圣神嘅人，才能够有机会去了解和去宣讲这个奥秘。那我们都知道，正如正话我提过的，耶稣基督他在《约望福音》里面讲过的、你们我现在讲什么给你听你都不明白，他说当圣神来临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我所说我讲的是什么、那我们呢就好在呢领受入门圣事的时候领受个圣神的恩典，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明白、这个这个圣神的奥秘。保罗呢其实是在这里呢可以说将人分成两类或者两等。第一等就是未接受福音光照的，只以人的理智来到去审断事理。这一类人呢可以说属于所谓血肉血气的人。第二类人呢就是受过福音光照的信友。那这里面呢再分了两个层次，一个就是信德上他是薄弱的，就好像小孩子婴儿一样，处事仍然受情欲支配，仍然受到血肉的、生活在这个阶段。那他第一这个第三章第一至到第三节呢就是讲这样东西了、我们稍后看到呢他说我给你们喝的是奶并不是饭食，就好像 BB 一样、然后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受过福音光照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什么呢？在信德上有进步的，以圣神指引来到去体示所谓属于属神的人或者是成全的人。正如这个第六节里面所讲的，我们是、这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在成全的人里面也都讲智慧，就是这个意思了。保罗对他们讲天主的智慧呢，因为他们能够虚心接受，所以如果我们时要用现世的智慧去看我们、阅读圣经呢，我们觉得傻的，这些事怎么可能的呢，怎么会得的呢，那我们没法子去了解天主在里面所做的事务，或者说这句说话对我们说实实在在是什么意思。好了，第十三节就是他为此我们宣讲并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辞， 而是用聖神所教的言辞给属神的人讲属神的事。那我们、记得在约望福音第三章、当、尼哥德摩跟耶稣讲新生的时候呢，他都讲及、你是属于血肉的是属于神的呢。咁我哋重生呢係要透过呢个属于神嚟到去重生。十四节就话，然而属血气嘅人唔能够领受天主圣神嘅事，因为佢係愚妄嘅。佢亦都唔能够领悟，因为呢啲事只有藉住圣神嚟到去圣神先能够审断。保罗要指出咧，咩格林多嘅教友咧，系冇或者领悟天主嘅智慧，因为佢哋未达到成熟嘅阶段。虽然佢哋系受过福音嘅光照，咁只有喺信仰上受到福音光照之后，不断咁样去成长啊，喺透过祈祷读经同埋。嗰、那個信德上咧增長咧，我哋先讓容易明白到接受聖神嘅俾我哋嘅恩典。佢唯有屬神嘅人能夠審斷一切，但係佢唔能夠為任何人審斷。嗱呢一句説話咧，有少少可以話係保錄咧，佢係屬於屬神嘅人啊。當然，佢而同時都可以話。话嗰啲成熟嘅教友啊，喺信德嘅路上咧，一路成长嘅，咁佢哋咧就能够判断边样啱，边样唔啱。但系佢哋到转头咧，就佢哋唔会唔需要为俾任因为人任何人嘅判断咧而觉得哎呀，我系咪唔妥当咧？就唔需要去睇呢样嘢。因为经常都佢话旧约圣经讲过啦，边个知道上主嘅心意呢？去指教佢呢？啊，即系如果有人知道上主嘅心意系点咧，咁可以话：，天主咁做话唔得嘅，因为咧呢啲人系咁啊，你用第二个方法。但实质上话，边个知道天主嘅旨意心意呢？佢可是我哋有基督嘅心意，嗱、呢个系好重要啦。当我们领受了基督之后，我们想嘢，好像保罗中途也都讲，当我们穿上基督之后，我们生活基督，我们想嘢要时时以基督这样的思维方式去想嘢的话，我们就明白容易体会到天主的意思究竟实实在在他想讲什么，或者说他对我们的教导要我们怎样做是怎样。这样就是经常讲呢句说话咧，谁知道上主嘅心意去指教佢咧？就系亦都系嚟自以撒以亚先知书第四十章十三节，四十章十三节。嗱，我咧就唔读啊佢嘅呢个内容啦。我想翻转头去翻咧，就话讲嘅约望福音第三章其中我想俾大家个观念上咧。是深少少嘅，约望福音第三章第五或者第四节啊，第四节约望福音咧喺第三章喺1642页。好，或者我第三节开始读。耶稣回答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天主的国。尼哥德摩就话：人已经年老，点样能够重生呢？唔通佢仲能够再入母腹而重生咩？耶稣就话：我实实在在咁话俾你知。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 不能够入天主的国，由肉生的属于肉，由神生的属于神。肉生就是我们普通的所谓出世啦，父母给我们的生命啦。然后神生的就是一个就是说的水和圣神而生。你不要惊奇，因为我给你讲了，为你讲了，你们应该由上而生。风随着在哪里吹，你听到风的响声，但是不知道风由哪里来去哪里。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尼哥多摩呢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这件事怎样成就呢。所以就是以这段对话呢，我们会看到那个智慧、愚妄，或者说这个现世 的聪明和圣神的灯能那个差异和那个关系。那尼哥多摩呢是一个很即是有对在当时来说是有知识的人。那既然耶稣跟他讲这件事，怎能够重生啊？唔通我哋真系所谓投胎点样投胎法咧？咁系唔可能嘅。所以耶稣咧同佢讲：由肉生嘅属于肉，由神生嘅属于神。所以如果我哋唔系以一份谦虚嘅心去期待，或者话让圣神带领我哋去理会、去体会佢耶稣所讲嘅说话咧，我哋有时真系觉得冇可能嘅事，系唔会实现或者话唔实在嘅事。OK， 好啦，咁第二章，大家有冇嘢分享或有冇啲问题咧？